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底儿，一场来自俄罗斯的珍宝展览在颐和园开幕，并且会一直展出到十月。这个展览的全称是《夏宫的约会：俄罗斯彼得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珍宝展》，重点展出了14位沙皇的油画肖像、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宝座、彼得一世的船只模型等文物。话说这颐和园，它是清朝皇家消夏游乐的园林。颐和园的英文名字叫 The Summer Palace， 直译过来就是夏宫。俄罗斯的彼得霍夫博物馆前身是彼得大帝的避暑行宫，人们就叫它彼得夏宫。这两座夏宫就在去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文化互通为纽带，促进中俄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解。再加上最近俄罗斯足球世界杯正打得火热，到俄罗斯旅游的中国游客也是创下了新高，身边的不少朋友也对俄罗斯这个国度产生了兴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场颐和园的夏宫展览开始说起，也和大家一起聊聊俄罗斯这个国度的文化趣谈。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颐和园里的这场俄罗斯展览是围绕着一个主要人物展开的，他就是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杰出皇帝的彼得一世，后世尊称他为彼得大帝。这次的展览从彼得夏宫的皇室盛会、宗教仪典、军政事务、日常休闲等方面遴选了各类藏品，包括油画、家具、器皿、服饰、典籍、娱乐用具等，展示了彼得夏宫里精湛的宫廷艺术。那咱们既然要聊俄罗斯这个国家，就先来说说他们的皇帝吧。要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著名皇帝，大家会想到三皇五帝秦皇汉武，或者是离现在比较近的清朝的康乾盛世。那要介绍俄罗斯的皇帝的话，这位彼得大帝就是不得不说的一位人物。彼得一世和康熙皇帝的在世时间差不多，他比康熙小18岁，比康熙晚3年去世。他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的儿子，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4位沙皇，也是俄罗斯帝国的第1位皇帝。说起来，彼得一世登上皇位的过程跟康熙啊还真有点类似。康熙是至擒鳌拜，最终掌握政权，彼得一世也是从别人手中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皇位要了回来。这个别人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公主。彼得是父亲的后妻所生，前妻生有长女索菲亚、长子西奥多和次子伊凡。父亲去世之后，长子西奥多即位，在索菲亚公主的强烈要求下，西奥多答应由他来辅佐治国。没想到西奥多体弱多病，很快就去世了，皇位又传给了彼得。这让索菲亚公主非常愤怒，因为她其实是想成为女皇。索菲亚就派人去刺杀彼得和他的母亲，他们逃脱了，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一间修道院里。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秦鳌拜靠的是他的少年侍卫的帮助，彼得一世啊同样也有支少年军。他和母亲躲在修道院里的时候，就建起了2个少年兵团，他还常与附近的外国侨民来往，从中学习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并且深受西欧文化的影响。1689年，彼得一世率领少年军平息了索菲亚策动的射击军叛乱，把索菲亚关进了修道院。但他没有马上掌握皇权，而是把国事交给了母亲、舅父等人处理。 本人仍然专心操练少年军。他在顿河河畔的沃罗涅日建了一家造船厂，很快建立起一支小型江河舰队，这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支舰队。1697年，彼得一世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出访西欧，他也像康熙一样搞起了微服私访，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下士随团出访，先后在荷兰和英国等地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并且聘请了大批科技人员到俄国工作。回国后，彼得一世积极兴办工厂，发展贸易、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同时改革军事，建立起了正规的陆海军，继而发动了战争，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给俄罗斯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近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史，全部源于彼得大帝的时代。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颐和园里的俄罗斯展览开始聊起。不过主要还是想借着俄罗斯世界杯的热度，和大家聊聊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文化趣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一提到俄罗斯，就会想起另外一个称号——战斗民族。据说俄罗斯世界杯开战之前，有数据显示，在7、8月份将有6万名中国球迷前往俄罗斯观看球赛。为了方便迎接中国客人，有俄罗斯网友制作了一份攻略，其中一条又提到中国的媒体喜欢说我们家里会养熊，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诧异。除了养熊之外，在网络上还流传着很多和俄罗斯有关的段子，比如说俄罗斯人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伏特加，俄罗斯女生打架像专业拳击手等等，还有一些热门段子是关于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俄航飞机准点是出了名的，不管天气多恶劣，别的飞机无法降落，他们总是没有问题。好莱坞著名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在电视上讲过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搭乘一架飞往俄罗斯的班机，他看着窗外突然看到飞机的引擎变成一团火球，而他好像是唯一一个发现的乘客。莱昂纳多就使出全力大喊大叫，可身边的俄罗斯乘客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空乘小姐走过来说，飞机出了一点问题。终于有一个俄罗斯人问，什么问题啊？他说，有一个引擎坏了。有几个引擎啊？空乘回答说，有两个，现在还剩一个。后来淡定的俄航航空组花了45分钟排油，紧急迫降，现场来了100多辆救护车。莱昂纳多这个访谈片段在网上迅速传开，俄罗斯战斗民族的称号再一次坐实了。在搜索引擎里搜战斗民族这个词，有人说这个词来源于日本漫画大师鸟山明的漫画《龙珠》，因为里面的赛亚人就是天生的战斗民族，他们非常好战，而且是越战越勇。如今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也是兴起于社交网络，最初的推手就是一些网络大号制作的搞笑视频。在这些视频里，俄罗斯人性格彪悍，常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事情。他们喝大酒，在大学里打架，在械斗现场泰然自若地抽着烟。这些视频放大了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捕捉了其中搞笑的部分，并且利用这些视频进行病毒式的营销。战斗民族的说法很快就在网络上，尤其是在年轻人群里迅速普及开来。那俄罗斯人自己是不是认同战斗民族这个称号呢？有记者采访了几位俄罗斯的留学生，一位叫做娜塔莉亚的女博士说了，我来自莫斯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6年， 战斗民族的说法我前几年就听到了，身边的中国朋友也会用它来称呼我，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叫我们战斗民族。当时好像是说我们不怕冷，还有我们飞机飞得特别厉害。网上说我们养熊，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有人在森林里捡到小熊放在家里养。说我们冬天不怕冷，也许吧。说我们打架厉害，肯定有人打架很厉害啊，这是正常的自我保护吧。至于喝酒，我觉得中国人比俄罗斯人喝得更厉害，中国人可以一直喝，不吃东西，一直喝到醉。战斗民族这种说法我能接受，只要中国人喜欢，我不觉得中国人说我们是战斗民族有不好的含义，但是我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叫自己。中国人举的例子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跟战斗不战斗没有关系。另外一位俄罗斯留学生艾青在中国生活了5年，他说他个人对战斗民族的叫法并不在意，就像俄罗斯的网络上也会流传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搞笑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代表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俄罗斯的视频也是同一个道理。艾青说，我觉得俄罗斯人和伏特加洗冷水澡跟战斗没有关系，战斗民族的含义要更有深度，它表现的是俄罗斯人生性勇敢，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坚持到最后。我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打败法西斯，才是体现俄罗斯人战斗民族一面最合适的例子。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的主题是俄罗斯的文化趣谈，这个时段想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游戏，没错，就是俄罗斯方块。大部分朋友在小时候估计都接触过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其实到目前为止手机上也有不少和它相关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和俄罗斯方块相关名字的游戏发售总数是在7000万以上，掌机、手机等终端的下载量达到了1亿份，说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益智类游戏也不为过。那您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来的吗？它为什么叫俄罗斯方块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开发这个游戏的人是俄罗斯人。1984年6月在苏联科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的一位工程师帕吉特诺夫，利用空闲时间编出了一个游戏程序，一开始是用来测试当时一种计算机的性能。帕吉特诺夫很爱玩拼图，他从拼图游戏里得到灵感，设计出了俄罗斯方块这个小程序。1985年他把这个程序移植到了个人电脑上，这款游戏很快就在科学院内的俄罗斯科学家以及电脑爱好者之间流行开来。1988年，一位游戏公司的创办人亨克·罗杰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览上看到了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他觉得很好玩，并且发现他问到的人也都很喜欢玩。作为一个生于荷兰，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日本从事视频游戏业的专业人士，罗杰斯立刻嗅到了巨大的商机，他就跟日本的游戏厂商任天堂达成了口头协议，然后出发前往莫斯科。因为那位科学家帕吉特诺夫已经把俄罗斯方块授权给了他工作的计算机中心，这个游戏程序已经是公有财产，所以罗杰斯面对的谈判对象就是当时的苏联政府的代表。那场谈判的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价值观和工作方式上的磨合，最终罗杰斯代表任天堂取得了俄罗斯方块在家用机上的授权，他也和帕吉特诺夫因为这次的谈判而相识，并且成为了好朋友。 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帕基特诺夫在罗杰斯的帮助下移居美国，继续从事游戏开发工作。俄罗斯方块在全世界风靡一时，但开发者帕基特诺夫却几乎没从这款游戏中赚到多少钱。当年他在苏联科学院工作的时候，科学院给了他一台286电脑作为奖励，还有就是让他分到了比同事家更宽敞明亮的房子。后来亨克罗杰斯支付给他一笔报酬，最终帕基特诺夫组建了自己的公司，终于能够靠创作游戏来挣钱了。那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可以风靡世界几十年呢？帕基特诺夫说，俄罗斯方块的成功之处可能就在于这个游戏非常简单，而且在拼图的过程中有一种从混乱中寻找秩序的成就感。俄罗斯方块是一个休闲游戏，它面对的是那些没有精力和兴趣玩大型游戏的玩家，这些人需要的就是一类简单好玩的游戏，拿起来就能进入状态，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获取片刻的放松。说到这儿，我们也知道很多经典的游戏都曾经被翻拍成了影视作品，但这对于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来说却显得很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款游戏太简单了，既没主角又没剧情，怎么能够编出故事来呢？据说在好莱坞，把俄罗斯方块拍成电影的想法一直被视为一个笑话，这种电影只有在好莱坞耗尽了所有赚钱的原创创意时才会出现。可是没想到，在2016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曾经担任过《真实的谎言》电影制片人的卡萨诺夫却明确表示，他真的打算根据俄罗斯方块来制作一部电影，而且是科幻惊悚片，而且还会是一部中美合拍片。这个听起来还真是一个大笑话，但是事实确实如此。也许现在对这个电影下判语还为时过早，咱们也不妨拭目以待，毕竟游戏虽然简单，却带着一代人的情怀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从俄罗斯的展览聊到了俄罗斯的文化。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一个文化艺术底蕴非常丰厚的国家，无论是文学还是美术、戏剧还是古典音乐，每一个领域都有许多响当当的大名。但是要说到俄罗斯当代的流行文化，好像在世界上拥有超高知名度的就不多了。您看，这世界杯开幕式上唱歌的就不是俄罗斯的歌手，而是英国歌手罗比·威廉姆斯。不过要说到这位俄罗斯歌手，咱们中国人还是非常熟悉的，他就是维塔斯。维塔斯的原名啊是很长的一串，叫维塔利·弗拉达索维奇·格拉乔夫。1981年出生于拉脱维亚，三岁的时候搬到了乌克兰的奥德萨，在那里被俄罗斯音乐制作人谢尔盖·普多夫金所挖掘。普多夫金当时出差到了奥德萨，朋友建议他去当地的校剧和哑剧剧院看演出。那会儿还不叫维塔斯的维塔利是那儿的业余演员之一，在舞台上维塔利巧妙地在年龄不同的男女角色间进行了转换。普多夫金看到了他的表演，慨叹自己发现了俄罗斯音乐的天才，于是他就把维塔利带往莫斯科，并且把他培养成了明星。维塔利也正式以维塔斯为艺名登上了俄罗斯乐坛。2000年12月，维塔斯在克里姆林宫演唱了一首歌剧二，一举成名。在这首歌里，他唱到了女高音的高音 C， 也因此被称为是海豚音王子。据说维塔斯每天要花6个小时打开声带，这种练习是极其艰苦和枯燥的。为了保持嗓音，他还选择了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从不抽烟喝酒，吃东西也非常讲究，不喝凉水，不多说话，不聊天， 每场演出只参加几首歌的排练。2003年，维塔斯的母亲去世，他的表演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近几年也较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今天我们聊了不少跟俄罗斯有关的话题，借着世界杯的热潮，大家也不妨通过更多的文艺作品对俄罗斯这个国度进一步的了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维塔斯那首著名的歌剧二。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Ветер осенний стучится в окно, плачет опять надо мной. Ночью гроза, а наутро туман, солнце остыло совсем. Давние боли идут чередой, пусть собираются все.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